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223重要讲话精神，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，以及关于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，集中学习了省及保定市主要领导有关讲话精神。随后与会人员分五组进行了学习讨论。王彦青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要以百倍的努力确保各项任务目标的实现，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，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。市长陈宇就推动当前工作讲具体意见。8月4日，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连平一行来到涿州市，就项目合作事宜进行座谈，共谋合作发展。市领导王彦青、陈宇、王志前、李庆林出席座谈会，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涿州市招商引资宣传片，听取了河北建设投资集团基本情况及合作意向的介绍，并就有关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交流探讨。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简要介绍了本市产业园区建设、城市建设、特色小镇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等情况。市长陈宇表示，非常希望能和集团有所合作，共同促进双方发展。 崇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博爱奉献，博悦一流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留声的爱 up up 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。 走路的动作忙了几个钟，不努力当街翻身干什么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2004年的一个著名的舞曲，叫做《招牌动作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2007年花儿乐队，当时还是花儿乐队啊，花儿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穷开心》。这首歌呢，大张伟承认他是用到了民间音乐，而更有网友呢考证出这首歌的副歌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十三香叫卖吆喝的曲子。来听到这首《穷开心》，你开不开心呢？ 是谁家那小谁，身上赛过火力灰，毛俊赛过猛张飞，干战发型亮又黑，是走南闯过北，气质出众又拔萃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和鞭炮地雷亲过嘴，喝这份陶醉是满的千人吹，你是西人骂过梅，还是东山见过鬼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苦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配，小小的人儿啊风吹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，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他是谁家那小谁，身材赛过杨贵妃，貌美赛过七仙妹，婀娜朵子路翡翠，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，纯洁心不勇敢追，爱打爱 K 绝不气馁，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，明知白天抹过黑，还是夜里做过贼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苦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配，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啊，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，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， 为了不输大声擂，为了不服大声追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配，为了不输大声擂，为了不服大声追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配， 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逍遥的魂儿啊加入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，天天就 在大张伟的花儿乐队的《穷开心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0年杨钰莹的《故事》专辑当中的一首中版的歌曲，叫做《寂寞的解药》。这首歌呢是一首甜蜜的情歌，陷入爱情当中的人呢，往往会把对方看得特别的温馨，所以呢，也就把对方当做了自己寂寞的解药。 咖啡在路上慢慢的熬，等你的心世界太吵，只希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，这首歌其实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我歌唱的再好，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情又能怎样呢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9年曲颖的一首歌，这是他的孔雀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你自由了。当两个人不再相爱的时候，或者说当感情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时候，也许放对方自由 就是给自己自由。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曲颖的一首歌。 以后呢，管他的，反正我们快失控了。你闭着嘴，我翻着小说，空气太闷了，给自己来杯可乐。爱情是勉强不来的，请问明天要去哪儿？我想你可以选择，你走吧，你自由了，没有我你会很快乐。别讲爱是盲目的，你这样说我会哭的。我亲爱的，你自由了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相信我会把心给你好的，这一点我还有把握。你自由了，以后呢，管他的，反正我们小说，空气太闷了，给自己来杯可乐。爱情是勉强不来的，请问明天要去哪儿？我想你可以选择，你走。 这是来自曲颖的《你自由了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一首歌《上弦月》。这首歌呢，他现在的妻子、当时的女朋友呢，郑秀文也翻唱过这首歌。这首歌的意思大概说的是：月有阴晴圆缺，而那残缺的上弦月，正是代表我对你的思念。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圆，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圆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1998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想你想疯了》。柯以敏呢，曾经当过超级女声、快乐女声的评委，而下面这位歌手呢，曾经很红，后来呢却去参加选秀节目。当然，这次重新回炉呢，也没有让她大红大紫，这就是罗中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罗中旭2008年的一个 EP 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《让爱靠近》。 蓝蓝的海扬起了风帆，吹着海风追逐日出日落，有你陪伴披星戴月，大海是稳壮 满天星星就是北，随后的方向带你去远航，随有的疯狂但满载的希望，念不忘你一样的香，谁让你的手法让我如此幻想，不让我靠近，一点一点用爱堆积很贴心，一点一点装满爱就像大海，一起寻找指引爱的北斗星，相信爱，随后的方向带你去远航，虽有点疯狂但满载的希望，念不忘你一样的香，谁让你的秀发让我如此幻想，不让我靠近，一点一点用爱堆积很贴心，一点一点装满爱就像大海，一起寻找指引爱的北斗星，让我靠近，一点一点用爱堆积很贴心，一点一点痴狂爱没有时差，一个心愿两个心就是明天，相信爱天与天连成线，南北极在眼前，因为你世界变小没有了距离，相信爱。 在罗中旭的《让爱靠近》之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叶蓓的《幸福深处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悲伤的歌《亲爱的你别哭》。这首歌呢，说到的是就是那句很残酷的话，爱的时候是真的爱，而不爱的时候是真的不爱了。

这是来自王力宏2001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唯一》，也是王力宏的代表作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开通了“疯狂特购”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疯狂特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你想说什么话，想听什么样的歌，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呢，是1994年辛晓琪成名的专辑《领悟》当中的一首翻唱日本的歌，叫做《别问旧伤口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片片黄叶落在街头，忍不住的秋，关于我和他的故事，忍不住的我。曾经我对自己承诺，爱他到最后，情到深处，人生消失。